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黄伟文一家之言。 Hey, 大家好，12月14日星期一，黄伟文的一家之言。嗱，我睇新闻睇到啊，吴克俭局长咧就对住班中学生就言笑晏晏，大谈佢游日嘅乐趣，讲下几时睇啲红叶啱啱开始红啊，点样食放题啊，啲鱼生啊点样好食法啊，日本嘅建筑啊点好啊，好乐也融融啊。咁点解吴局长会咁有闲情同班中学生喺度讲游日心得呢？就事完呢立法会呢个 TSA 公听会，佢就原来一早放咗假，告咗假，佢就唔列席啦，因为佢原来游日，咁可能订咗机票啦，订咗酒店啦，咁啊诸如此类。但係班小学生就喺个立法会里面啊哀鸣緊，全港嘅家長憤怒緊，你睇下佢哋嗰啲學校傳俾啲家長嗰啲補課表，星期六又有，上晝叫你7点钟翻到學校補課又有，放學之後叫你留低去補課又有，制度喺度啊！你話叫啲校長唔緊張，喂，但係評分嘅喎，點會唔緊張啊？喂 ，Lens 出个 post 都睇下几个 like 啦，大佬，即系讲真啊，你冇呢啲数字就唔会睇嘅，你有啲自然都一眼睄一睄噶，系嘛？咦，原来讲我呢个 post 发觉有啊600个 like 啊，原来嗰个 post 就得啊102个 like， 咁 Lens 自己都有个啊个心里边有个数不同嘅啊 post 系咪？ 系， 咁你谂下啦，点会你话？做學校唔緊張，同埋殺校危機，喂，一直有個陰影喺個教育工作者度。所以由於啊，你有一個咁嘅制度啊，要小學3年班人考一個咁嘅公開試，做學校就唯有不斷地啊，就俾學生操練咯。而書商不斷出練習，喂，嗰度係一個好龐大嘅利益。啊，工業嚟嘅，咁即係話其實覺得好啱啦。有位崔醫生講嘅，佢話：喂，成條食物鏈嚟嘅喎，你冇辦法停啊！呢家唯有咧，嗱，吳克俭就將呢個問題掉咗過去啊校長度，佢話唔准補課，唔准練習啊，將個矛頭又扭到啊 ，twist 到去咩咧？就係、是、校長同呢、這個啊家長嘅衝突啫。啊！虐待你仔女嘅唔系教育局统筹局，亦唔系教育官僚，纯粹啊，只不过就系校长处理不恰当。用孙明阳嘅讲法，啲校长要面啫。喂，唔系只要面嘅噃。有一日你攞我呢个依据，喂，呢、這个就系我哋打工嘅所谓嘅啊个底啊个 report 啊，上司画你一句，哇，呢、這个 Lens 成日迟到咁先。喂，呢句我大佬，你以后有乜事见 boss。就系睇呢句嘅咋，知唔知啊？ 花咗所谓 系啦，花咗你个底，所谓嘅吓，就系咁解嘅啫。咁啲校长点会唔惊？有一日杀校，唔系佢份工，仲有成棚嘅学校嘅教职员咧。嗱，所以佢紧张嘅人之常情。问题就系话呢个事点解唔碰得先？嗱，喺立法会里边，家长愤怒系嘛，学生悲鸣，但系负责教育统筹嘅就因为佢要放假。佢要去日本， 去睇红叶 啊！睇红叶，翻嚟就同大家啊分享下佢嘅流，佢个所谓嘅游日心得啊，系咪啊？所谓嘅东京攻略，喂，你问一下啦，问责局长竟然可以缺席一个咁样嘅啊，全香港关心，全港舆论就闹紧，教育工作者人心惶惶，家长结。有苦无路诉，喂，学生问啊，究竟我人生系乜嘢嚟噶？大佬生存为乜嘢啊？咁，喂，你望下呢个唔系孤立嘅吴克俭问题，呢、這个就系成个梁班子呢种外行不负责任嘅官僚体制嘅一个反应嚟嘅。只系咧吴克俭一个咁样嘅即系运人咧，吓、啊、好具体、好立、好立体。 體地將呢個咁樣嘅梁班子嘅唔專業嘅啊呢個咁樣嘅特性就展露出嚟。你諗下，如果呢個係你啲子女做官員，如果你當香港嘅學生都係你嘅子女，你會點處理呢？香港最問題最大嘅啊，誇誇其談嘅教育官僚，仔女都喺外國留學，好似吳克儉啊！你敢唔敢公布你嘅仔女喺邊度讀書？啊，林鄭月娥嘅仔女喺邊度咧？喺劍橋啊！跟住梁振英三個仔女喺邊度咧？大仔細女都喺劍橋啊！個二女咧，阿齊音個個都識嗰位咧啊，就係喺呢個 LSE 所謂倫敦經濟學院，係啦。呢家問題你話我哋咁對照，你話喂個個都係咁噶啦，係嘛？做官都係咁，唔係。我話俾全香港嘅市民聽，我哋唔好同遠去講，唔好又講翻幾廿年前郭亮雄啊、柏立基啊，唔好講呢啲。我只係想講一件事啫，就係講對上一屆嘅，你知唔知林瑞麟係點噶？林瑞麟因為個心臟突然咗出問題，佢要入院通波波，通完波波之後，你知佢點啊？佢只肯留一日喺醫院裏面。嗱，大家覺得通波波都唔係咩大不了嘅手術啊！但你做過啲手術，你知嘅，亦係生死一線之間。林瑞麟留咗一晚醫院，出院之後佢第一時間去邊度？知唔知？唔係翻屋企，翻工，翻去政府總部做佢未做完嘢。但有啲咩咁緊要咧？ 但師傅呢啲係咪公關工程先？呢啲係咪？ 嗱，如果你話佢公關包裝， 嗯， 即係好等於我哋大陸人成日話美國人做 show， 彭定康做 show， 奧巴馬做 show， 係嘛？就算你話做 show， 佢呢種都係專業嘅做 show。 嗯， 啊。仲有一个叫做孙明阳嘅，唔知道大家知唔知佢系肾衰竭噶？佢肾衰竭，佢每日要洗肾八个钟，但系佢一直系维持住呢个教育统筹局局长嘅职位，一直做到退休为止。佢冇请过病假，亦冇提前走。嗱，你话马时亨都会提前走啦，因为个老病个肿瘤啊嘛，系嘛？佢话以后都唔再打工㗎啦，唔为金钱打工，佢将佢余生奉献俾主，咁先离开咗呢、这个啊经济事务局局长嘅位㗎嘛。接任人啊刘吴蔚兰系真系患咗直肠癌先至离开嘅岗位。嗱、啊、呢、这个就系我觉得系专业官僚嗰种下意识反应。你话做数啫，你唔好你做数，呢、这个系个专业态度。你可能话我打条胎嚟主持节目都系做 show， 系咪有料嘅使乜打胎啫，我做条底裤做节目都得啊。好多人成日咁讲㗎，我十年前做商台半夜返到公司，个个都好奇，冇乜个个啦，得个看家啊 ,Tony 啫其实。咁其实都系搞得好奇怪，呢条傻佬做乜事做西装半夜喺广播道出动嘅。系啦，电台嚟㗎嘛，睇唔到㗎嘛，你话咦条友系咪着晒西装扮晒嘢喺啲咁嘅地方，电台又咪出镜。打咩胎呢？大熱天時三十幾度，仲著到西裝喺個身，傻傻地嘅傻佬嚟嘅嚇，扮嘢啫嘛，係嘛？可能你咁睇，但係唔緊要。我覺得職業專業就係個專業嘅一種下意識，係嘛？我亦見過好多人做節目，喂兩手空空拍住入嚟，講咩都未知，紅燈亮起，個啰柚都未墊落張凳度，一坐低就講賣天份、賣反應，係嘛？有乜事叫个监制整啲电话入嚟，系咪啊？同嗰啲咁嘅谋你讲两嘴，啊拖下拖下，喂系咪啊？听唔听到啊？我好中意做你嘅节目噶，真定假啊？喂，多谢晒你捧场，真系真系噶，哇！我全家听你嘅节目噶，系啊系啊，咁啊半个钟噶啦，系嘛？做两个钟头节目用乜嘢啊？但系问题，每个人对自己嘅专业要求唔同啊，我觉得。人最紧要比较啫，新闻要比较，人要比较。庄子一开始，庄子就讲咩叫高，咩叫矮，咩叫做长命，咩叫短命咧？系嘛？人一百岁话长命，庄子话唔系彭祖八百岁，彭祖八百长唔长命？佢话唔系，即乌龟二千岁。你话二千岁乌龟长唔长命？喂，仲有一棵树三万岁，长命系相对嘅啫嘛。咁你话唔系？有个 B B 一出世几日就死咗，喂，真系夭折啊！庄子话唔系，有啲浮游系招生而冒死嘅噃，佢嘅生存为咗交配嘅啫噃，咁咪重短嗱，长短高矮啊，所谓嘅智愚都系用比较出嚟，咁所以官员去比较，我即系用两位，其实唔一定好受欢迎噶，因为林瑞麟俾香港人闹到好趴街嘅， 喺 AO 圈子佢係好有所謂嘅受尊敬啊，因為佢一唔卸鑊，二佢唔賴下屬，三上司交低嘅嘢佢完全孭曬上身，喺官場所講嘅啊難做襟少冇炸型，係咪？呢個就係所謂林公公嘅愛好嘅特色。從來 AO 都覺得佢從來冇卸落嚟，唔同依家啲所謂問責局長。所有責都唔關佢事，你啊唔黑檢，所有嘢都唔關佢事嘅，係咪啊？係校長唔好啫，啊係跟住又家長又太緊張啫，啊嗰啲書商又唔準乜乜唔準乜乜。喂，但係問題就係話，點解香港市民唔信任政府呢？無論你做乜嘢嘅政策，呢三年以嚟，大家體會得到梁振英嘅班子係乜嘢啊？係個業餘嘅，唔負責任嘅，陳茂波唔黑檢，喂，全部一大班都係咁嘅形式。啊！嗰位好打得嘅林鄭月娥，你睇到佢別有私心啊！佢能力越高，作惡越大，全部都係唔專業。佢嘅打僭建目的對象只有一個，嗰、那個就叫做唐英年。只要唐英年冇威脅呢個梁振英，佢嘅僭建已經完全成為咗啊歷史名詞。呢個仲邊有政府打僭建呢？你諗下啊，連啲劏房都分兩格啊，上下格劏房。每隔四尺高俾你爬入去，点解会咁苦啊？民间疾苦啊？点解疾苦啊？你个官员失责咯，系嘛？呢啲咪叫僭建咯？一间劏房劏两边啊，碌架床人哋叫做，佢又唔系碌架房啊，即系上格同下格，每格都系四寸，要爬入去蒲白而入去嘅嗱。点解成个班子都变得咁？即使上一届你话佢哋。都无所见树啫，但系林瑞麟、孙明阳啊，都尽忠职守，做好佢自己觉得嘅本位啊，唔会因为病作为藉口，唔会因为手术而特登拖你几日假。你睇梁振英放几多假，一有咩事翻老家回乡过年啊，个乡喺边度啊？伦敦啊，且你真系系嘛？你从来冇当香港系你家，你亦冇当香港市民系你子女嗱。当一个市民一个地方的市民完全不信任政府根本是无从施政。因为即使你并无恶意但我对你的行为有怀疑。所以历代以来任何的君主都希望得到民心要民服。但是个服字在哪里呢个服字是在得不在力。你说现在北韩的人都服金正恩是不是服呢定是恐惧呢当年大陆啊毛泽东一个人令到整个山河一血是吗在这个反右运动在这个大跃进饿死四五千万人在文革 令到人伦全部的歪倒是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家服他还是不服他怕他不是服他。问题就是说权力只可以令人服但那是霸道的服道德才令人服这个就是王道的服。代嘅帝王都希望点可以令到我嘅人民服我呢就好似梁振英嘅政府，我想问点解啊？香港市民唔信我哋系嘛？你话网络廿三条，唉，好多扭曲噶，好多乜嘢嘅？哦，你话机场三跑道，你拨咗款先啊，一定搞得通，慢慢同深圳倾掂佢咯。你话清密啊，嗰条咩啊？嗰、那個叫做高鐵啊，港珠澳大橋，喂，全部一樣嘅，全部都用騙子方式，信我啦，你哋信我搞咗先，搞咗之後，我先至慢慢幫你搞翻掂佢，咪再檢討咯，咁樣係嘛？咁樣啲醫生喺度笑，你知唔知笑呢班官員講咩啊？先做手術啦，靚先，做完先幫你驗身啦，做完先驗身， 做完死咗咯喎， 哇，死咗係冇咁死咗咁點啊？好似一高铁咁死一半啦、啊，依家不断公布话起咗60%，啊，如果依家停工咧就唔见700多亿、啊，喂，但系问题你夹霸王硬上弓，你夹硬要我开咗个头之后，你就要我两难选择，你今日起紧嘅时候已经做定一地两检嘅办公室同用嗰个 counter 已经做晒呢啲咁嘅硬件建筑，点解啊？你一早知道一地两检。几年前上届立法会你要拨款的时候你根本就含糊其辞你包藏祸心。而一地两检目的就要破坏基本法对香港一国两制的保护就是这么简单。今天啊我们的 我哋嗰、那个啊律政司司长立法会仲话你諗太多啦，係咪你哋咁样諗法完全唔正確。喂，呢、這个人一生从事法律工作，富贵荣华都由法治而嚟，你今日如目混珍珠，你想呃一班香港人话俾你听一地两检只係交通方便并冇破坏一国两制，你包藏祸心。嗱，呢班官员就係咁样业余，业余唔系就係技术嘅业余，业余系态度道德上嘅业余。所以我哋遇到咁嘅问题嘅时候点做啊？一个人历代历史上面嘅君王都问点样要民服我呢？嗱，遇到困扰我習慣就是揾返本论语嚟睇。啊，当我人生遇到咗困难嘅时候，我揾返本论语，想揾一个依据，揾一个根，揾个立足地，揾一个能够发力嘅地方。论语为政篇第十九章，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喂，点搞先至令啲民人民服我哋呢个啊朝廷㗎？哀公系咩人？哀公是鲁哀公，鲁国的君主，当时还是一个东周春秋时期，诸侯互相割据，鲁国是一个诸侯、啊、当年周公旦的封地，孔子是鲁国人，他的祖国的君主就是这样问他了，喂，怎么搞啊才令到老百姓心服呢？或者服我们的管治呢？服，你可以是不敢反抗的服，好似北韩，又可以系心悦诚服，好似德国，系嘛？孔子答：喂，举直错诸枉，则民服。提拔正直嘅人，放喺嗰班曲邪嘅人上面，咁人民就服噶啦。举枉错书直，则民不服。啊，提拔曲邪嘅人，或者只任用自己喜欢嘅人。为自己有所谓为威为为打击正直的人，咁百姓就唔服㗎啦。咦，孔子去煞有介事讲呢两句说话出嚟。喂，其实呢、这个系 ABC 道理嚟㗎啫，你个嗰班做呢个 TSA 嗰班小学三年班嘅学生都识㗎。点解佢会用一个自己祖国嘅国君呢位诸侯鲁国诸侯鲁哀公问佢，佢会咁答佢呢？呢、这个道理好简单，系咪啊？好嘅人放喺上边，嗰啲啊唔好嘅人、邪嘅人啊、枉嘅人，或者系嗰啲根本就程度不足嘅人，你摆佢喺下边，咁样有个次序之后啊，民间咪服你咯。你用人要服，掉翻转你用人为师，将一啲唔够称嘅人，将一啲有私心、歪邪、技巧系咪啊嘅人。摆上上边，然之后打击正直嘅人，挑剔嗰啲人，咁样啲民众就唔服。嗱，庸人举啊，举枉错诸直，咁就唔会服你。举直错诸枉，民就服你。嗱，咁简单嘅道理，点解孔子喺佢嘅国君特登嚟问你系嘛？有乜嘢锦囊赐我咧，先生系嘛？你咁有学问。咁但系又讲咗呢两句，好似喂 TSA 都唔会考呢啲啦。你有冇睇过 TSA 啲练习簿噶？冇咁易噶、哦。点解孔子咁简单地答佢自己嘅祖国君主呢？嗱，好简单，佢就针对当时嘅政治毛病。如果大家对春秋历史有稍微认识，你知道鲁国个鲁哀公下边其实权力俾人架空咗，有三大权臣、三大家族啊，瓜分咗佢嘅权力。呢、这个就用唔用曲邪嘅人摆喺上边，咁民众唔会服鲁国，鲁国亦冇办法强盛。即系话俾你听，最浅嘅道理其实亦系最真嘅道理。摆喺度好简单，但系你做咗嗰个位，唔知点解你无端端啊做咗嗰个位之后，你就冇办法做到嗰个职位噶啦，为威位啦，用人为亲啦。咁所以你见到历代嘅朝代兴衰。中国历史归纳的四个因素，一是乜嘢啊？一就是叫做啊地方弄权啊，所谓藩镇割据啦，藩镇之乱。二是乜嘢啊？二就是你身边嗰啲小人好多啦，宦官为祸系嘛？三就是咩啊？外戚啊之争啦，你好多你咁嘅姨妈姑姐，扭扭教教啊，瓜楞腾腾楞瓜嗰啲外戚之患。 第四个就是女人啦，啊，历代都有个好奇怪的女人出现，一代红妆照汗青嗰啲啊，就令到班男人，因为好简单啫嘛，你见到紫微斗数讲紫微星对住七煞佢唔怕㗎，点解呀？加煞为权系咪啊？所以我哋论七煞呢粒星，遇低为权，遇攻戒煞，见到紫微佢等于化权，见唔到紫微即系化忌。点解呀？佢个紫微系架住个煞。control 住佢，驾驶住佢。咁紫微加破军就点啊？啊，虽然勇猛啊，大要冲，为神不忠，为子不孝，但系紫微都系话到事，驾住个啊破军，控制住个破军。紫微最怕系对住个贪狼。呢，这个时候就唔系紫微做主导噶咯，佢叫做咩啊？紫贪。桃花泛主为之淫，咩意思？嗱，淫唔系净系男女之淫，淫嘅意思即系过分，你一定会过分咗。因为咧，凡亲嘅皇帝式嘅大男人，佢唔怕同你拍台反台，佢唔怕同力斗，所以见尽呢个火令羊驼紫薇都唔怕，但系最怕咩？阴柔，咩阴柔啊？嗰啲凡阴柔嘅星佢都怕，吓、啊，即系点解咧？因为男人大男人最怕系咩啊？最怕女人嗲翳哭。喊闹嗰啲啊，系好怕嘅。咁啊，慢慢地咧，你见到好多啲咁嘅所谓好大男人黑社会嗰啲，哇个女打电话嚟，佢成个人已经啊，俾把刀行住佢都即刻走翻屋企先啊。点解啊？怕个女嘅，啊，唔系嗰条女，怕个女，真系嗰啲 daughter 个女，啊，好多黑社会都系咁。点解咧？就系话佢硬越硬嘅人就越怕阴柔，呢、这个情况就一样。所以你唔好睇小。头先阿孔子讲嗰段说话，好似小学三年班都识答，但系佢针对当时鲁国嘅权臣三家架空咗鲁哀君，佢就话俾佢听啊，鲁哀公嘅最大问题就系乜嘢啊？就系、是、举往错诸直，佢就系变咗一啲啊提拔咗曲邪嘅人啊，而打击咗正直嘅人，所以民心无办法服佢。好啦，鲁哀公问完之后。鲁国嗰位权臣啊，季康子跟住又问孔子咯，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鲁哀公系国君，佢下边三大权臣之一，嗰位季家三家啊，晾住咗鲁哀君。呢、这个人系咩嘢？就系季康子。季康子系权臣，佢问嘅都系为政，点样可以令到人民尊敬政府？吓、啊，叫做话俾你听，使民。即系令到人民叫做市民，市民乜嘢啊？市民敬忠以劝，即系话可以令到人民尊敬政府，忠于政府，大家互相努力。喂，点做得到啊？佢问孔子，你咁有学问，系咪？喺咁嘅情况之下，佢话好简单啫。孔子话：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嗱，点解呢？用广东话解释翻《论语》几句说话。孔子话俾你听，政治空洞嘅宣传冇用嘅，要用心嘅。你话喂，政治包装啫，肥棒做 show 啫嘛。我哋做实事唔做 show。你记得嗰时回归咧，董建华成日讲呢句噶，啊，佢哋要做实事，系咪啊？佢由朝头早七点做到夜晚十一点啊，唔似肥棒咁样嘅。系嘛？食下蛋挞，巡下湾仔，饮碗凉茶，做 show 啫，政客嚟嘅。我哋唔系我哋做实事嘅人。喂，董建华，如果就系做 show 唔做实事，香港幸福好多啦。香港死几多人，你知唔知？因为董建华做事啊。所以你话孔子答：临之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孔子话空洞嘅宣传冇用，你唔好以为做宣传就得。讲到做呢啲宣传，你及得共产党？你有冇见过周恩来去耕田啊？着对凉鞋嗰啲啊，掘地啊？你有冇见过老毛啊？由呢个长江啊，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啊，才饮长沙水，又食无鲳鱼。万里长江横渡，喂，你有冇见下呢啲啊？呢啲就政治宣传，系咪啊？你有冇见过外国记者嚟到喺大跃进时期？啊！访问我哋啲红领巾啊，将啲萝卜埋喺咗个田嗰度，等佢掹出嚟。哇！咁大个萝卜，喂，毛都生唔到条啊！中国嗰时候嗰种贫瘠，你知唔知啊？因为佢哋嘅农业政策失误，个个面好似苹果咁，嗰啲苹果 啲樹嗰啲係掛上去，你知唔知啊？喂，全部都假嘅，呢啲就係政治宣傳。但係孔子意思就係話：喂，宣傳冇用嘅、哦，你唔好成日覺得你自己叻，人民蠢嗱。呢個係一個所有做主管、做老闆、做上司、做政客、做政府、做官員嘅人犯嘅大毛病。你成日覺得自己叻，人哋蠢，你所以點佢得嘅啦？冇嘅，天下間人人嘅叻差唔多嘅啫。你可能叻喺考试度，佢可能叻喺其他杂项度，但你每个人最叻嘅同最唔叻嘅其实都差唔多，只係叻嘅情况唔同。有啲人叻喺孝顺度，你知唔知？有啲人好明白揣摩老人家个意思，你知唔知？你可能好叻英文 TOEFL 攞到几多分啊？我唔知点计分法啦，七百几啦，叫做係咪？定满分得七百分㗎咋？六百九啦，当你攞到六百九分 TOEFL， 咁你英文叻咯。但有啲人唔係，有啲人對老人家好叻嘅，好奇怪嘅。總之嗰啲有啲人種植物好叻嘅，種到死死地個盆嘢咧，佢俾啲摸兩摸翻嚟淋淋水，擺個窗面前曬下太陽。喂，佢好翻。你其實人人嘅叻係差唔多嘅啫，大家叻嘅用途唔同，係嘛？你可能叻喺畫漫畫，我可能叻喺我都唔知有咩叻，其實啊揾唔到啊，對唔住啦。咁嗱，有啲人叻喺對老人家，有啲人捉擅長於遊走。天机座命好鍾意游走嘅，游走于各大嘅所谓势力嗰度，游走于呢度，游走于嗰度，游走于下面，喺部门之间。有啲人最叻系咩呢？左富右拔座命，去边度都受欢迎嘅，系咪啊？喺公司佢友谊小姐、友谊先生嚟嘅，佢连攞个借个钉书机都快过你嘅，借个打窿机佢攞到，公司嗰层冇纸啊，印纸佢都可以搬到沓纸翻嚟嘅，你又做唔到啦，企喺度傻咗啦。是吧，佢又搞掂啦，呢都系叻。所以你千祈唔好觉得人哋话喂我讲两嘴做下政治宣传。嗱呢个好危险㗎。咩话叫做咩化妆师话 政治化妆师。 政治化妆师出事啦。画虎不成反类犬。你以为学美国嗰啲叫做白宫群英，唔系咁嘅制度，你 twist 唔到佢㗎。你一味化妆，一味 twist 扭，一味扭，一味扭。你將件事扭，但係中國嘅政治倫理唔講呢啲。最簡單嘅佢話：你呃得一時，呃唔到一世。你扭點扭都冇用，係咪啊？你話喂改個髮型，唔黑劍就會改嘅啦咩？換咗套西裝，佢就會似鐵金剛嘅啦。喂，陳茂波咁嘅樣，嗰種憤憤不平個受傷眼神，喂，你叫佢著乜都冇用嘅喎，係咪啊？你着到龙袍都唔似太子㗎喎。喂，唔系呢啲包装可以。孔子就话喂对老百姓得知会咗喎。你有庄严嘅情操，老百姓会对你自然恭敬。乜嘢叫做庄严嘅情操？首先你要令到老百姓可以孝其老，慈其幼。你有冇令到我哋生活喺香港嘅人可以对自己嘅父母尽孝呢？对自己嘅仔女啊有尽慈嘅照顾呢？依家你见到班家长点解咁悲愤呢？就係话喂你嘅制度令到我哋同佢一齐受苦啊，七点钟返到学校补习 TSA， 喂扯你唔使讲啦，五点半要起身你知唔知㗎，其实。你试下早起身啦，六点几钟条街已经哇拖儿换女啊，只喺度咁奔奔波波，真係居伦伦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夜凉妻子走相送，尘间不到咸阳桥。天衣顿足难道哭得个哭声直上关云霄。喂你试下睇下六点钟六点半出嚟门口。啲校车六点九嘢度等㗎啦。摸黑出嚟㗎。喂依家仲要提早啲练 TSA。喂你点能够令到你嘅人民冇办法照顾好佢自己嘅仔女。呢、这个就系问题。如果官员对人民好似对自己儿女咁，如果梁振英香港嘅学生就等于佢嗰三个仔女拱晒佢剑桥嘅话，你付出真感情你就会收到忠嘅反应。如果冇孝慈，单系劝，劝有咩用啊？劝咪包装咯，劝咪呢个政治化妆师咯，即使有宣传劝导冇用嘅。好，休息阵间，翻嚟继续讲《论语》啊呢一篇啊，点样使民敬忠以劝愚之可？呢、这个就是啊鲁国权臣季康子问孔子嘅。